个频道里疯狂找你，疯狂想你，疯狂看你。啊哈，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什么都依你，却看清我自己。虽然我爱你，不许你再害自己，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。啊哈，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什么都依你，却看清我自己。虽然我爱你，不许你再害自己，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。 时速350公里是回家的速度，源源不断的热水是回家的温度，手指一点的购票和订餐是回家的舒适度。高铁司机、列车长、乘务员、车站上的水工、高铁线路工、外卖小哥，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，才有了更多人的团圆。经典九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，让我们一起对他们说一声谢谢。 像我的知己，了解我的心事，从一开始就是我守护天使。我好想说声谢谢你，用我身体的言语，爱在掌声中交唱，感觉好甜蜜，成就在动人弦乐里和你心灵相惜，如此我心的支持，叫我有力量去继续。人生难得知己，人生难得相遇，我开心的差一点胡言乱语。你像个魔术师，触动我的心灵，我真的好感激你，无法言语。我好想说声谢谢你，用我身体的言语，爱在掌声中交唱，感觉好甜蜜，沉浸在动人弦乐里和你心灵相惜，如此我心的支持，叫我有力量去继续。投入挥挥掌声的旋律，整夜在空中飞扬，像一首金曲。人心总有聚散悲喜，这才叫人珍惜。纵然今天有分离，我的歌你的心在一起。

或许现在的我已经改变很多，至少我从没改变那个做梦的我。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代，有一点执着，有点无奈。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代，有一点甜蜜，有点悲哀。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代，有一点天真，有一点呆。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代，有一点疯狂，有一点帅。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代，有一点天真，有一点呆。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代，有一点疯狂，有一点帅。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代。 Yep, yep.看满山的野花。

爱上你的一切，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，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。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99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主播林奇。有人问过林奇，为什么说给林忆莲写歌非常难，给王菲写就那么有感觉呢？对于这个问题啊，林奇是这样回答的，我都很有感觉，可是我不是李宗盛而已啊。他在谈话里笑称，其实林忆莲比王菲更麻烦，因为他每页歌词也不晓得自己想写什么，可是他有一种很坚定的想法，他的坚定想法的程度是不能用人类的语言说出来的，而且呢还很有趣。来听到的是林夕为林忆莲作词的《我坐在这里》。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，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。

新的一年，欢迎大家来到梦东方未来世界，探索航天奥秘。 30秒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谁都向往更好的生活，只是我们还不能忽略这路上必须承受的艰辛。现在说起的一无所有，也许在若干年后只是云淡风轻的谈资。毕竟人生很长，还有很多路要走，很多难关要过。经典999，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。当我们把难关闯过去，你就会发现人生变得辽阔。

生陪着你，绝不后悔。茫茫的人海，你在我心怀。Oh baby， 爱你一生的爱，一生的爱。 刺痛我胸口，